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4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85，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和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082万例；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北部海域今天发生6.3级地震。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12月19号的0点到24点，本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2月19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本土37例，陕西24例，其中西安市21例，延安市2例，咸阳1例，浙江10例，其中绍兴市9例，杭州市1例，广东省2例均在东莞市，北京1例均在通州区。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国际疫情方面来关注，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美东时间当天的16点22分，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5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5082万8791例，累计死亡病例806391例。两项数据和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78431例，新增死亡病例199例。尽管美国各地出现了新冠病例都出现了增长，并且引发了相应的疫情限制措施出台，但是美国民众的假期出行计划似乎是没有受到影响。根据美国运输安全局管理的安全安检数据显示，12月16号、17号和18号，美国机场连续3天对于超过200万人进行了安检，其中周五223万人次接受了安检，是感恩节假期以后的最高值。当地时间19号，根据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天的下午，法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473例，累计确诊达到了862万5849例，新增死亡病例75例，累计死亡病例121493例。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北部海域今天发生了6.3级地震，该国多地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的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斐济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因为地壳板块的相互碰撞而频发地震。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天气情况。近期呢是冷空气频繁来袭，风寒效应十足。下周二冬至节气到来，吃完了饺子以后，本市还将会再次迎来一波冷空气。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发回的报道。 近期的冷空气都实力不俗，一旦光临，大风降温便接踵而来。不过好在冷空气来得快，去得也快，过境后气温总能在一两天内快速回弹。就比如本周五受冷空气影响，日最高气温跌到了0摄氏度，随着冷空气退场之后，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又快速回弹到了6摄氏度。下周开场仍旧处于这波气温回弹的过程中，周三之前的日最高气温能上到8至9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5摄氏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周四开始，本市将再迎一波冷空气，气温又迅速下降。周五、周六的日最高气温将再次回到冰点，整周的气温像是坐上了过山车，添衣保暖十分重要。整天都挣扎在冰点左右，身体对能量难以抵抗，味蕾也在蠢蠢欲动。下周二的23点59分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冬至节气，冬至过后就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数九寒天，花市吃饺子吃汤圆可以赶紧安排上了。另外饮食上可以适当多吃些牛羊肉、枸杞、核桃等，少吃冷饮、海鲜等寒性食物。白天外出时还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和脚部不能受凉。 我们再来关注上周北京发行集团图书的排行情况如何，都有哪些新书推荐，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周图书销量排行榜。 那么先来关注一下图书综合销量。北京图书大厦综合销量第一位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那么综合销量前十位当中呢，还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学习百问、习近平在厦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等等。亚运村图书大厦综合销量第一位的是傅雷家书。综合销量前十位当中呢，还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父与子全集、半小时漫画宇宙大爆炸等等。 再来跟大家推荐几本新书。 来关注这三本书。现在关注一下龙族三黑月之潮上中下。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是推出了修订版的《龙族三》，那这是《龙族》系列继第一、二卷上市以后的又一卷新书，总计是三册。作者江南所写的《龙族》呢，其实已经畅销了有十多年了，也是伴随了很多读者的成长。《龙族》呢，是以诙谐的笔调写出了每一个少年面对世界的各种迷茫，但他们呢，总是在命运的绝境之中积极的进取，即使心生绝望，依然是有所坚守的。另外一套新书呢，是长篇金融类小说《投行之路》，包括了《危险黄金》、《游戏规则》、《光明之路》，一共是三册。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涉及到众多的上市公司、十一大核心行业，包括了医药、生物、国防军工、传统制造、智慧城市、移动通信等等，都是作者的一些亲身的经历、真实的案例来改编的。那么全书呢，是以金融行业常见的人设为一个主线，讲述了职场新人的奋斗故事，同时呢，也是以资深从业者的一个视角，记录了核心行业龙头企业的上市、再融资、发债以及并购重组的历程。那么故事和知识也是在这本书当中是兼顾的，职场和商场也是并重。此外呢，还有一本书是赛雷三分钟漫画中国史明朝三百年，这是赛雷全彩漫画中国史系列的新作，聚焦明朝三百年历史，用赛雷爆笑全彩漫画的风格，细致生动地演绎了明朝的历史细节。对于中国史，特别是明朝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呢，这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入门读物。 好的，非常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5.3，属于轻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编辑部的故事。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